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，幸福感当然爆表了。我头顶热热的，好像发烧一样，又好像做梦一样，无法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这些。吐了好长一口气，我最喜欢一头倒在饭店白白净净的大床上了。这天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和遇见了那么多的惊喜，理论上当然很累了，但兴奋到我管不了什么累不累的。我真的一个人在丹麦了耶，我怎么可能舍得睡？回想起一整天的点点滴滴，真的太神奇了。我这个超级路痴，旅行的第一天就坐了飞机、火车、计程车、公车，以及拿着纸地图和指南针完成了所有原先我预定要走的行程。天哪，你知道我看到多少的美景，遇见多少新奇有趣的人事物吗？我的房间外面就有一个超大的教堂，屋顶还是超美的绿色。天哪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好棒哦，我做到了。带着种种这样很难用言语形容的兴奋心情，我真的好想要跟我的家人朋友分享。于是我拿起了手机，打给我的好姐妹，没接。好，打给我另外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可恶，又没接。好，打给我男朋友，想了好久，终于咔的一声，电话断了，他也没接。还记得我前一分钟有多兴奋吗？然后我就哭了。这样突如其来的空虚和沮丧，其实也没有让我觉得太惊讶，因为我很清楚那时候的我就是很需要别人的认同，我很依赖某一些特定的人给我的温暖和秀秀，我很希望自己努力很努力做到的一切有人会看到，必须要这样我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。但是很遗憾的，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。这下我是真的觉得累了。讽刺啊，我真的觉得很讽刺。经历了这么多这么棒的体验，快乐还是这么快就不见了。快乐真的很残忍。无力的躺着啊，眼泪就流啊，流的啊。想说放首歌吧，至少有点声音什么的。按下了随机播放，前奏一下我就知道是什么歌了。亲密爱人，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这当然不是我的年代的歌，只是一首跟我很有缘的歌。 OK， 这也不是什么重点，重点是我低潮的时候常会听音乐。接着把灯关得很暗，跳舞。没有人教我这样做，但是我印象很年轻，我就会干这种事。这对过去经常陷入黑暗的我来说，是一种可能有效的疗法。 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不知道是否因为此时我深刻的觉察到自己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听着唱着，我第一次发现或许这不是唱给别人听的歌。最亲密的爱人不就是我吗？根本没有别人，就是我自己。我最想要得到肯定，得到认同的那个人，也就是我自己。于是我问我自己，能不能真心的爱我？真心谢谢自己走了那么远，环抱着双臂，继续听着，跳着，眼泪流着，为自己唱着。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被爱充满，常常失眠的我，当天好眠。隔天我醒来，半梦半醒之间拉开窗帘，我看见外头的教堂，绿色的屋顶变成白色了。我兴奋的尖叫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耶，在下雪。我好开心好开心，我超开心，我开心到快要哭了，真的好美好美好美哦。我完全的沉浸，很戏剧化的 enjoy 其中，我兴奋到抱着自己的双臂又叫又跳的。这一次我没有想要打给任何一个人咯。